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管影的创业故事。她本是家中的小公主，从小顺从长辈的意愿，是个十足的乖乖女。大学毕业后，按照父母的安排进入一家公司，过着旁人看来稳定舒适的生活。然而怎样的一个机缘让她突然萌生了辞职创业的想法？在家人的极力反对下，谁会成为她的救命稻草、战略同盟？几度创业，几度均以失败告终，这条路该如何走下去？从租赁别人的一个小格子起家，到如今开有8家实体店的女掌门人，一路走来，她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人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管影讲述她的创业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管影也跟大家分享了他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些感悟啊。创业容易，守业难。 对， 这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感悟。 对， 因为这个企业立起来以后啊，虽然说它是小规模的，是我们自己的， 对， 但是呢，它也要成长啊。 是的， 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哈，其实你的这个店啊，它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现在你自己直接经营的呢，还是一家店， 对 对吧？ 对。 但是呢，你已经有加盟店了， 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这样的。 哎，这个加盟的人他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他其实是我们的顾客 哦，就以前曾经在你这儿接受过服务， 对对 对, 对，是的，然后自己获益了 哦。他也想跟着你一起做， 一起做，对。 你们这种服务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 对，是的。 哎，这个减肥这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一蹴而就的， 对对对，是的。 你比如说，我要进行一个减肥，它是一个过程。 对， 有的可能会短一些， 对， 但有的就会长 一些，对， 这样的话他们等于跟你建立了一种朋友式的关系。 对，首先建立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很信任的这种状态， 不仅仅是你为他服务，他是你客户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 对, 对, 对, 对， 所以当你这个需要有发展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支持你。 对对对，是的。 你这个就比如说他来加盟你的这个事业，是你去动员他呢，还是他主动的来跟你提起来，我也想和你一起干呢？ 是这样的，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想法了，是有这个成型的想法，说想要就是在全国这种加盟复制的这种启动仪式。然后他看到了我们的年会之后呢，就对我们这个很感兴趣，就主动找到我了。然后就想说，哎，我们一起去做，把这个事业经营下去吧。 哎， 因为他自己在我们这儿也减了70多斤嘛。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在学习和掌握你的这种方法。 对，是的。 你这个方法不是那种秘技什么的，不保密是吧？ 我们是当然有我们自己的专利，我们有培训方面的一些给到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吧，咱俩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因为我也胖，我到管影这儿啊，我要用你这个产品，用你的这个服务给我 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嗯，嗯 啊，当然这个产品里边它有一些，比如说配方啊或者什么的， 嗯、 那我可能不太了解。 对对对。 但是你需要我去配合做的一些方式方法， 嗯、 你是会教给我的。 对，我会教给你的。 这是一个培训讲授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过程。 所以他就是减肥下来，尤其是也取得成果了以后吧， 嗯、对， 基本上也是半个专家了。 对，差不多。嗯、对。 这样的话他就有能力去也帮助其他的有需求的朋友去做这个事情。 对，他整个过程中就会发现他自身的这种自信感，还有对我们项目的这种肯定感、 哎、 他其实比你去做很多广告什么的他都来得更直接、 就是、 更加让人信任一些。 他成为你的加盟商， 嗯， 那会更直接的去掌握你的方法。 是的、 哎、 是的。 这个如果说一点没有接触的人要成为你的加盟商，你要从头培训的话 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哎 对, 对，而且时间上也会拖得比较长。 对对，是这样。 你的第一个加盟生就是你的过去的顾客。 对，是的。他其实也就比我大一岁，他也是九零后的。 哦哦。 对。 就是和你基本上同龄。 对对对，是的。 嗯。嗯，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到你这儿来的时候、 嗯。他那个时候很胖，然后已经严重到有脂肪肝的这种状态了。 哦。 他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斤。 啊。 对。 哦，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了。 对对对对对。 嗯，通过在你这儿的这个一个阶段减了多少？ 减了70多斤。 七十多斤。 对、嗯、他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 嗯， 就不可思议见到他之后。 是吧？ 对 对, 对。 完全的到了一个正常水平。 哎，对，是的。 嗯， 对。 所以他对这个体会和感受是很深的。 对。 这个东西要是比如说他要加盟哈、啊、到你这个事业里边， 嗯， 会有很大的投资。这个作为个人来讲能不能承受得起呢？ 没问题的，我们差不多在10万左右。 哦， 10万左右就可以所有的都成型。 嗯嗯。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有想创业的这种想法的人来说、嗯、其实它不是太大的困难的。 不是一个特别远的够不着的目标。 不是的。 他加盟了以后他是也需要有一个实体店的，还是说只是去把这个产品卖出去就可以了？ 嗯，不，我们不卖产品，我们只做服务、 哦、 是做实体店的。 做实体店提供服务的。 对。 所以这个就有了开始连锁经营的这样的这个创新了。 对对 对, 对，是的、 嗯。这是第一步哈。 对。 有一家就会有。 第二家。 第二家。 对。 第二家是也是你的这个老客户。 嗯，对，我们紧接着是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嗯、 我们第二家就开了。 哦。 第二家也是同样也是我们的老顾客。 嗯。 那他也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在他原有的一个国企单位。 嗯。 他当时自己的原话是，我每到这个单位之后我就觉得很压抑。 他就是也有这种想出来自己创业闯一闯的那种想法。 对, 对、 哎、 是那个时候就因缘巧合、 嗯、 他的领导在我们家减肥、 哦、 减了小20斤、 嗯、 然后就跟他分享了我们的这个事情、 嗯、 那个时候他就毅然决然的辞掉工作。对， 领导会不会觉得很郁闷？ 反正我是看到他从那个时候状态再到现在、嗯、就整个人是颠覆了之前的状态。 哦，就是改变了他的生活。 对，改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 嗯、哎，这个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一个这个职业上的改变。 对， 那其实这个人从那种生活状态到这种生活状态之下，他的全方位的变化都是有的。 对，是的。 嗯，这是第二个啊。当然你现在是除了你自己经营的这家店以外、 嗯、 现在有等于7个加盟店。 嗯，对， 七 个。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 这些都是由客户群体里发展出来的吗？ 是的，都是我们的 顾客。都是啊。 对。 那就是说你是一个，咱们做个比喻吧。 嗯。 你是一个最初的一个火种。 嗯 啊，你在这儿点燃了这一堆篝火。 对。 哎，然后呢就是从以你的这个为中心。 对。 散发出去，比如说有一只火把。 嗯。 两只火把。 对。 啊，现在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已经有了这种。 不同的。 咱们可以说算是星星之火吧。嗯、 对对对。 啊，你的目标是要在全国各地。 嗯，要开到10000家。 我要开到10000家。 对。对， 当然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 对 对, 对。 那现在这个其他的这7家店是都在北京啊，还是说各地都有？ 嗯、目前是在北京有。 目前是在北京。 对，今年5月份的话以后是在外地也有了。 哦，以后在外地就是可能 越来越多，会不会有这样？就比如说你这个第一家，这个加盟商，这个姐姐吧，是吧？比你大一点啊。他做着做着呢，他也越做越成熟，他的服务的对象也越来越多。然后呢，那个就是通过他那儿再到你这儿来加盟的，也越来越多。 有， 甚至说他可以作为二级的你的下一级的这个 代理商，对 啊， 是的， 然后再去发展更多的加盟，这个就是一个连锁反应，等于是一种几何式的增长。 对，今年开年的时候，就是我的第一个加盟商，就跟我聊到了这方面的事情。对， 这个应该算是一种比较现代的一种创业模式。 对， 而且很适合于你的这个内容。 对对对。 首先它有一些产品为依托，是吧？ 是的， 哎，这个中医药方面的产品， 对对 啊，是说一些这个技巧， 对，是的， 然后呢再有人的这个因素在里边， 对， 它有一个技艺技术，哎，这个东西需要很复杂吗？就是比如说一般人都能学会，我不是学医的出身， 也可以的， 我能学会吗？ 可以的，因为我们是有培训的，我们有专业的培训，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然后即使你什么都不会，我们也会负责把你教到会的，而且我们也是有一个实时的，就哪怕说你已经开了店，我们会有实时的专人去服务你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对， 就是你现在是作为一个大本营。 对，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 对， 作为大家的后盾。 对对对，是的。 你看，你最开始哈，只有你和你的小姨，你们俩人， 对， 是吧？ 对， 你既是总经理啊，又是这个服务员， 对，身兼多职， 哎，还是培训老师， 对， 还是掌柜的跑堂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小姨可能主要是提供技术支持比较多一些啊。 对对对，是的。 这样的话，慢慢的你们这个团队也在扩展吧？ 对， 是的。现在是不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在战斗了？ 我们现在有20人左右吧。 20人， 对， 就是你这一个店。 那不是，是我们工作的。 你们。就在你这儿，工作人员， 对对对对， 20人都是有什么分工吗？ 我们有比如说营销团队，我们有这个专业的一些分部门的这种团队， 还有专门给做培训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成了一个系统了。 对，一个很良性，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 哎，这个其实也是创业的一个成果。 对，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小结果。对， 因为你所谓创业啊，这个表面上看我开了一家店， 对， 这家店有生意， 对， 能赚钱， 对， 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对，是的。 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是结成了一个团队。 对，它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是一个团队，它有一个体系。 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就比较牢固了。 对，是的。 就是你就不用说去总是纠缠在说我每天有多少这个营业额，有多少收入，他能不能维持，他就不在这个层次上去操心了。 对对对， 这是一个建设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是的。 总而言之吧，就是现在你是处于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且还在不断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对，目前是。 说点具体的东西吧。就是你们带着大家减肥的过程当中，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是主要以拔罐减肥为主。 拔罐啊？ 对，拔罐，中医拔罐。 这个可最普通了。 对。 真的能减肥吗？ 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它主要是以中医的这种传统拔罐疗法，运用了中医的这个透皮吸收这几方面进行治疗肥胖。 拔罐不就是把那个火罐啪拔在那个后背上，或者拔在穴位上哈？那怎么还有什么透皮吸收，是吸收什么东西呢？ 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配方。 哦， 对，有自己配方的一些药物 啊，这 中草药物。 中草药， 对对对，涂抹式的。 拔罐的过程当中要抹上是吗？ 对对对，涂抹式的，然后进行对特定的穴位、特定的经络，然后穴位刺激 啊，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说我也不需要减这个饭量，也不需要这个加大运动的量， 对对对， 就可以， 对就可以，而且是很保守的，10到15斤。 哦，就是不是说一下子让你特别的多的这种。 对，它一定是控制在你人体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一定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那你说那个就是这10到15斤，它是在一个多长的周期里边达到的目标呢？ 因人而异，最长的话不超过1个月。 哦， 嗯，对， 一个月左右， 对，一个月左右， 那也是挺显著的了。 嗯、对对对， 啊，你比如说像我这种状况，那、嗯、他这个胖的人，他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不一样的。 对 吧？ 对对对、 啊，你看那个前面你讲到的那个姐姐，她是很年轻、 嗯， 不管是遗传也好，还是说生活习惯方面造成的也好， 嗯， 哎、 嗯 啊，她在那种状态下，她减的可能就比较多， 嗯， 也是因为她本身那会儿体重就特别大， 对，是的， 哎 嗯、 这样的话，她就这个效果就特别显著， 对， 也有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是超一点儿，不是特别多。经过一番调整以后呢，它慢慢的靠近了标准。 嗯 嗯, 嗯， 这可能它减的这斤数来看就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但是效果也是挺好的。 嗯嗯嗯、对对对，它主要其实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嗯， 那它有的人可能是痰湿型的，有的人可能就是湿寒型的。 哦， 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去评判的， 是吧？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很苦恼， 嗯， 为什么他就不胖？ 对， 那我就胖， 嗯， 是吧？我们俩生活在一个差不多的环境， 嗯嗯， 是吧？在一个单位工作， 嗯， 中午去同一个食堂吃饭， 嗯 嗯, 嗯， 而且你看，我也没比他多吃， 嗯， 但是为什么我就比他胖？ 能理解， 这个是吧？ 能理解， 哎，这个平常咱们想不到这些， 嗯、 但是通过你的中医的方法啊， 嗯、 中医的知识， 嗯， 进行专业的分析之后。嗯就能够了解自己的具体情况是什么了。 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嗯、它一般是分为，比如说脾虚型的。 哦。 对，它可能就属于这种比如说吃很多反而不胖、 嗯、 这种、 哦。 所以每个人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就说他不胖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儿。 对，是的。 啊、 哦。嗯，对。 咱还是回到说，咱说胖这事儿啊。 嗯 嗯, 嗯。 刚才你讲到了一个什么痰湿型。还有一个寒湿型， 对，还有就是肾虚型， 肾虚型， 对，还有这种脾虚型， 脾虚型， 对对对 对， 这都是属于这个不正常， 对，是的 啊， 亚健康状态吧， 哦， 嗯，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 嗯、 就是跟你聊到这儿，咱们也让大家明白明白啊， 嗯嗯嗯， 你所谓的痰湿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痰湿型的话，它就是因为常年累月。生活压力，然后生活作息、 嗯、 饮食各方面导致的寒气入侵型。 哦， 然后湿气比较重和寒气比较重相结合 的 这种。 你说的是身体内部是吗？ 对，所以它会导致我们的、嗯、比如说我们的脾胃， 嗯， 脾胃运化能力会比较弱一些，所以呢它自身的这个脂肪就会囤积。 哦， 然后才会导致的肥胖。 这叫痰湿型。 对对对，脾虚的话呢，就是常年日积月累的这个饮食的不规律， 嗯， 它导致了就是我们的整体的运化没有一个很良性的这种状态下、 嗯， 所以它会日积月累的导致我们脾胃会比较虚弱一些、 哦， 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运化能力也会比较差一些。 所谓脾虚型，不是说我这脾脏。有什么问题？ 嗯，不是、 病变了什么的， 不 是那个概念。 不是，对，它是一种运化能力， 哎、 慢慢的在减退、 哦。运化能力和消化有关吗？ 有一定的原因，脾胃运化能力它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的过程。 哦， 对， 这是也是一个类型。还有一个，你说是肾气不足， 对，肾虚型的 也会引起肥胖。 嗯，对，因为肾以先天之本，脾以后天之本。 嗯， 肾气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常年的饮食。比如说多食一些寒凉之物， 嗯， 然后熬夜导致我们整体的肾气不足， 嗯， 其实五脏六腑它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 嗯， 一个零件如果说不好的，它会导致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转轴都会慢下来的， 嗯、 所以肾虚的话，可能相对于之前说的这几种的话，稍稍的会严重一些， 哦， 所以其实对肾气这一方面的话，大家要补足肾气， 嗯。 肾有多年轻，人就有多年轻。 这都是一些中医理论啊。嗯、 对, 对, 对对。 就是说，你把这个就是肥胖的话，用这个中医理论给它分成这些类型以后，针对某种类型，你们再去施以你们的方法。 对， 这是有针对性的。 对，它是针对性的，因为它环环相扣，环环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状态都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要对症下药。 对对对对对。 啊，那有没有综合性？脾也不好，肾也不好。 有， 也 有。 有 很多，有很多、 哦。 其实现在人真的是，大部分就是因为工作、 对 生活压力， 然后还有生活作息、饮食。 你比如说，对，你比如说你刚才举那几个例子呀，什么工作压力大呀，熬夜呀， 对， 是吧？这个劳累呀， 对， 这都是很多上班族他们都会遇到的。 对对， 这状态就是这样。 对， 那可能他并不是七老八十的那种这个衰老， 对 对, 对， 而就是在这种年轻的状态下的一种亚健康，导致了其实最后胖。它是一个结果， 对对对。 但是你要是真的要把它给抑制住的话，你要去抓那个原因， 对，抓内里的一些东西。 但是你需要进行一个判断， 对。 你比如说来了一个胖乎乎的朋友啊，说我要减肥，对吧？ 对。 你怎么来确认他到底是哪一种类型？有没有方法测试啊？或者说你们去诊断一下。 中医讲望闻问切，首先我们是从他的面部去观察，然后其次再看他的胎相，舌苔的胎相。这是只是一个初步的对他的一个了解。那他前来的前三天，因为我们是属于开穴，那每一次上罐子的同时，我们也要去每一次的这个他身体的状态。罐子上身体会说话的，所以每一次再根据他不同的这个罐子的这个状态，我们再去评判。 就拔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诊断和判断的过程。这是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不是说往那一坐看你一眼， 对对对， 啊，简单的耗耗墨然后就下了结论了。 那没有那么准确。 不是这样的。 对，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拔出来这个最后是什么颜色，可能都能说明一些问题。 对 对, 对对，是的。 所以这就是你的这个一个可以说你们研究出来的摸索出来的这么一套成果。 对。 也可以说是一种经验吧。 对对对。 因为已经造成这样了，是吧？我只能是用一些调理的方法让它渐渐的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对对对。 它的这脂肪堆积啊什么的就会延缓了。 就会慢慢的去自身去代谢掉这些脂肪。 就缓解了哈。 对对对。 如果说还没有到这种状况下，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就是你们教不教大家，就是你待会儿其实减成功了哈。那如果回去了，我这个疗程啊，我这个过程完了。然后回去以后我又恢复到过去那种状况，该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最后又变回去了，是吧？这个也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 对对对。 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状态维持下去？ 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说顾客疗程结束之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告诉他就是不定期的还要过来再坐上几天，这样的维持。那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顾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哎，这个很重要。 对。然后对于就是说生冷寒凉之物，基本上能忌的还是要避讳一些。 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要控制点饮食。 饮食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尽量的是吃好。对于这些辛辣刺激的然后寒凉之物的话，我们尽量的就会建议他少食一些。对，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要有一定的克制。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万物不离其理啊， 对对对， 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你如果不能够做到比较好的控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话，那反复是在所难免的。 对，最尤其是熬夜。 对，咱们这个常说要管住嘴，迈开腿。 对，是吧？ 不是说我有了这个招了，我就这个万能了啊，我全依靠它。这个会不会，比如说，就是第一次。它有一定的效果比较明显的。那我反反复复的，我只要一不成不好了，我就到你这儿来，你给我来一遍这拔罐这个。那是不是它也会有一个就是效果上的这个衰减，就是可能到了哪一天哪种程度下可能这样也调理不过来。 其实只要养成一个好的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就即使你再过来的话，它也是在加速你自身的这个代谢能力的。 对， 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别把这个成果废掉了。 对，但是后期的这个维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是也是督促大家哈，去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 可以说你们的这个试验呢，它传播了一个理念。 对， 在大家这个生活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对， 越来越多的人去接触它，去了解它。 对, 对， 越来越多的人呢去成为它的一个实践者。 对对对，是的。 这也可以说是你们创下的这个事业吧，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是的。 让 更多的人身体健康。让更多的人收获美丽。 好，希望你的这个事业呢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地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 武大爷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